一张照片告诉我，时间已走远，闭上双眼，仿佛在昨天。岁月改变了容颜，重要的不只是金钱，静静看着你已不再是娃娃脸。 我不知不觉来到了这个世界，睁开双眼全都是笑脸，你给我一片蓝天，可快乐只有瞬间，其实我只想你经常在我身边。 请宝贝，是我做的不对，对你的承诺我一定会实现。 我爱你爸爸，我不要你太累，我会乖乖的读书写作业。 我爱你宝贝，在身旁，幸福在心间。一张照片告诉我，时间已走远，闭上双眼，仿佛在昨天。岁月改变了容颜，重要的不只是金钱，静静看着你已不再是娃娃脸。 我不知不觉来 宝贝，是我做的不对，对你的承诺我一定会实现。 我爱你爸爸，我不要你太累，我会乖乖的读书写作业。 我爱你宝贝，身旁，幸福在心间。